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对于战犯来说，学习领受自己敌人的东西，比炮火连天的战争还令人恐怖。在跨越心理鸿沟的攻坚战中，也会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学习动员座谈会上，他们表现了三种态度：一，愿意，希望管理所多多帮助；二，教学就学，但不能解决回国问题；三，拒绝。如果是命令，我服从；如果是民主自愿，我是反民主的，在不明身份之前不能参加。日军少尉三轮敬一站起来说，我还要研究我的东方哲学去。很显然，三轮敬一就是一个继续纠缠战俘身份另打算盘的人。管教人员以欢迎、帮助、孤立六个字对待愿意、应付、拒绝六个字，当场宣誓。欢迎第一种态度，愿意帮助是第二种态度者，对第三种人则说学习自愿，不予强制。三轮敬一那种拒绝参加学习的态度，表明他不怀好意，不配合大家在一起，可以让他单独研究他的三轮哲学去。这个三轮敬一很是有一点文采，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后从事过民族问题研究，也写过一些动人的文章，可他在中国的行为却与文明文化相去十万八千里。他1943年在湖北省宜昌县龙泉铺、天台乡等地把居民赶到深山野谷之中，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群众恨之入骨，称三轮敬一为杀人第一。他用自己的行为向中国受害者宣讲着他的东方哲学观点。什么日本国土小，人口多，活不下去，不向外扩张怎么得了，从而把战争归源于民族矛盾，把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辩解为日中两国双方民族纷争的结果。可见他那个三轮哲学怪胎会是个什么货色，说他是法西斯哲学不是更恰当吗？三轮敬一退场，谁也不予理睬，别人散步他孤随其后，别人玩球不要他参加，别人学习，学习小组长允许他坐在会场一角写他的哲学，但不能离开会场，他躲在墙角写作，开始只有14人的学习小组讨论会的热烈气氛叫他不能不听，听到的字字句句正是批判他所写的谬论的声音。三轮敬一说战争的根源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那么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原本有什么矛盾呢？满洲事变是怎么发生的呢？中国和日本有大海相隔，中国对日本不存在领土纷争，中国人也没有去日本抢来什么，那日本为什么要越过海洋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呢？组内组外持有三轮敬一观点的人，反对三轮敬一观点的人，都在洗耳恭听管教人员插话的辅导发言。日本人和中国人数千年来和睦相处，如果说有民族矛盾，也是从1894年甲午黄海大战开始的。日本趁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清政府协助镇压东学党起义之际，借口保护日侨而出兵朝鲜，转而突袭中国海军，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强逼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索赔了相当于清朝3年国库收入的2.3亿两白银，用去发展了军火工业，膨胀了侵华野心。 甲午战争是日本统治阶级和财阀集团向外扩张、掠夺、越过海洋到中国国土上发动的。这样反目成仇的民族战争是日本挑起的、制造的。接着又是战犯学友们发言的声音，日本只有抢占外国的领土才能生存，满洲是日本北方的生命线，我们是在这种口号下长大出征的。日本的日子倒是好过一些了，可是强加给变为战场的中国人民的涂炭之苦确实是不可忍受的。日本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剩下了原本固有的领土，为掠夺外国人领土而煞费苦心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到头来不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侵略战争的罪责在于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在于日本的统治集团，在于挑起战祸的军国首领，也在于那些疯狂效忠于侵华政策命令的官兵们。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这是来自天皇陛下的命令，是上级让干的，这是在战场上不感到心痛的原因，既有群体心理，也有死伤战友的怨恨，当时已经失去了自我。但是随着人生走向尽头，回想走过的路，作为人有必要客观地进行认真的反思。令人不能理喻的是，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日本战争罪人不仅不认账不道歉，还为他吐脂抹粉，有的踏入领导阶层津津乐道过去的种种丑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战争之可怕在于它把人变成疯子，使人丧失人性。现今诸多社会问题也都起因于战争的后遗症。我相信只有严格遵守和平宪法，坚持由亚洲几千万战争牺牲者英魂呼唤而确定的人类普遍指标，无论在政治或教育方面都对其毫无谎言和虚伪，才是迈出的第一步。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是，首先应该对日本历史文化再一次做出深刻的重新审视，探索真实的人的本质。我们日本的人性的复活在于恢复由于侵略战争而失去了的生命的尊严，懂得疾苦的人性，把禁锢在身的皇国史观打上终止符号，把他所有的胡作非为的形形色色的伪装通通丢掉的时候，才会恢复懂得人间疾苦、舍己为人、扶弱济危、与生具有同情心的真正日本人的形象，才有可能与邻国取得理解，以信义相结合。过了一个星期，一次示范性的坦白交代、政策宣示大会开过之后，三轮敬一的哲学写不下去了，只好主动检讨，要求归队学习。管教人员要他再好好考虑考虑，他急不可耐地说：“我错了，不用再考虑了。”三轮敬一态度诚恳，小组欢迎他归队。讲这个状况并没有半点意思要故意媚视三轮敬一。管教员刘家常说得好，敢于服从真理，勇于改正错误，才有可能弃旧图新。三轮敬一受30年的军国主义教育，能在一周内接受新思想新观点，应当说难能可贵。正如英国名人利斯特所说，我能想象到的人最高尚行动，除了传播真理外，就是公开放弃错误。这位管教员说，后来三轮敬一成为战犯学习委员会的委员并非偶然，在认罪开始时作为6名好典型之一在大会上发言，自然令人信服。识时务者为俊杰，第一批愿意参加学习的14人逐渐扩大到80人，分作了6个小组， 推举六人为学习组的正副组长，他们是国有俊太郎、大和元孝一、小山一郎、清水永吉、滨田金八郎、乙桥张一。这七八十人，他们在西伯利亚收容所的时候，都是苏联当局号召开展民主运动、反对军国主义学习的阿古季部，而国有俊太郎几个人则是他们的领头雁。上等兵国有俊太郎，这年30岁，日本东京人士，曾是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学识比较渊博，在狱友中有一定威信。学习小组后来又增补大岛乙三郎、中村五郎、板下雅章三个人，扩大为9人的中心学习小组，组长由国有俊太郎担任。中心小组带动700多名校级以下战犯，逐步兴起了学习热潮，后来改称为学习委员会，国有俊太郎担任委员长。士兵当老师，将校当学生，正好颠倒了一个个儿。人们说他们学习得很苦很累，以生命的一半做学费来这里学习，而且是痛苦地触及灵魂、刮骨疗毒的血。人们也看到他们学习得很快活，在生命的另一半岁月里修补人生，开始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弄懂做事先做人的道理，找寻正派人生的乐趣，如同极地的冰块遇到春天的太阳徐徐融化一样。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唤回着战犯们做人的本性。这几天日军第59师团111大队下士官新井正代心绪不宁，没去参加体育活动，只身徘徊于中院花坛周围，忽见2名炊事员从伙房里快步跑出来，一人手持菜刀怒指新井正代的眼睛，用中国话恶狠狠地叫嚷道：“你给我站住！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仇怨像一只气球越吹越大，以致膨胀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个叫王兴的年轻人激愤不已，以猛扑之势逼得新井正代退无可退之地。新井正代不懂汉语，越发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管教员向炊事员问明情由，用日语向新井正代说明原委。原来那个青年人王兴的老家在山东，在他10岁的时候，日军突然袭击了他的村庄，抢走小麦。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了，姐姐被日军强奸后杀害了，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王兴说他当时躲在暗处，看得清，记得牢，那个杀人的日本兵就是眼前这个战犯，一点也不错。仇人相见，眼里冒血，我要杀掉这个小鬼子。杀人偿命，普通民众的常识与直觉，也是正义的朴素要求。作为刑事司法的目的，报复用于抚平所有健全社会会有的愤慨之情，满足复仇或复仇的本能。这种本能不仅存在于受害人身上，而且也是社会大众的同情心的延伸。报应甚至可以被视为法律制度构成之基础，复仇是法律，尤其是刑法的起源。即使是现代法律，其缝隙中也隐约透出报复的气息。可是国恨家仇，我们谁没有啊？对犯罪的处理专属于国家垄断，国家之所以要惩罚犯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抹平受害人的伤痕，以国家名义代为复仇，从而切断私人复仇的链条。管理员耐心说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的一贯政策是，敌人放下武器就不许打骂，由政府来处理。现在又不是仇仇相报的时代，我们大度的中国人难道真的做不到可恕不可忘吗？再说你打死他有什么用，你这样做 是会犯错误的。对王兴来说，这是极为残忍的。他不可能知道雨果这位法国大作家，可他同样具备个体之上的群体，群体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是人类的人道主义情怀。至于他自己手中的那把菜刀，他是母亲、姐姐乃至世上所有持家女子终身操劳的爱心象征，是一切军国主义分子冷血的铁证。年轻炊事员听从了管教员的劝说，新井正代却像是中了定身法，木偶似的站立着，浑身筛了糠，脸色苍白，好像心堵到了喉咙眼儿，透不过气来。对他来说，这位年轻炊事员既是一个具体受害的中国人，也是被日军杀死逼死的所有中国人。山东到辽宁，仇人相遇于千里之外，岂不也是因为冤家路窄？这狠狠地教训着新井，也告诉他的同伴，自己做了丧尽人性的事，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要想蒙混过去，那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我从没向任何人讲过，今天由我自己暴露在炊事员和管教员的面前。而且最严重最难堪的罪行是强奸杀人，我们不用武力强迫谁，不搞逼供可以等待。管理员是从实际意义而不是从直观形式上去理解共产主义老祖宗恩格斯的这句话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及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新井相信中国政府拥有这种攻击灵魂目标的武器。管教员让他回到大家体育活动中去，他哪里还会有这种兴致，只好敷衍着等待着。对于蜷缩在畏罪变罪铠甲里的战犯们，管理所采取的方针有两条，一是惩戒，一面惩戒一面宽待，不打不辱；二是等待，一面等待一面促进，不比不弃。支撑两个方针的是什么？时间。时间是伟大的医生，它会医治人们的创伤。时间等待是自然观察、社会观察的惯常的事，它是事物的量变与质变的过程，也是自我的期待。但是眼前是一场没有约定时间的等待，情节的发展和演变也没有剧本可供依循。时间也是最严厉的审判官，它无情又深情，会让该哭死的哭死，该萌生的萌生，该诅咒的归于毁灭，该赞赏的郁郁葱葱。它能让人们感受得到时间在每一个人心中一刻一刻地进行着令人惊奇的工作。新井心里明白，中国政府对战犯过去的所作所为相对而言并不以为然，对现今的一言一行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并不是为了宣判你才叫你认罪的，你的思想改造机会只有这一次，我们是为了你好才让你认罪的。管教员们用心血灌溉的禾苗正在等待战犯们长出真心弃旧图新态度的果实来。回到监舍，新井满脑子里浮现着那个父亲、那个姐姐和那个青年人愤怒的眼睛，死亡的影子如同又长又窄的地底隧道，把他陷入死亡幽谷，又无休止地延伸到没有尽头的地方。转环无路的绝望中，死神不让他入寐。被害者的亲人满怀仇恨要杀我，只能听天由命，别无选择，等着死吧。一个月过去，看守班长奉命传唤新井，新井不知所以，心惊肉跳。这位是政府新派来的管教员，今后你要服从他的指导。前管教员引荐叮嘱后平和地问道，你对前些天发生的事是怎么想的？ 这都是在战争中发生的事，确实对不起。 新井吞吞吐吐地推卸罪责， 我在五十九师团里不过是一名下士官，我们的行动是长官命令的结果，责任应由他们承担。当真是这样吗？两位管教员悄声商量后对新井说，回去后要很好的反复考虑反省，眼前有了活证人，好像弄清我的罪行不是目的。新井心想，重要的是启发我的觉悟，等待我的自觉和主动，所指的不是某个事件的局部，而是一个人罪行的全部，如同所长以前所说的，彻底认罪吧。两天后，班长又传唤新井到两天前的那个房间，上次谈话以后怎么样？晚上睡得好吗？管教员问。不，睡得不好。那不行，有害身体，有什么顾虑事说出来就轻松了。是，我很苦恼，我到中国有五年之久，做了种种坏事，理应认真反省，但我脑子里很乱，受刑罚的事，连累同伙的事，回国的事，不知所措。这次战争的元凶是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我们彻底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管教员结束谈话后说，你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写不写由你自己去考虑，你的前途如何取决于你的态度，很好的学习吧。又过了十五天，班长第三次召见新井，还是那个房间。上次谈话后你的身体情况如何？管教员仍是人身关怀当先，头脑昏迷，内心苦闷，两只脚疼痛而且发麻。新井坦诚地回答，管教员停止问话，要他立刻到医务室看医生，强令他抓紧治疗。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寒冬腊月又盼春风，我要盼歌哟